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0集。我的娇娇三。此刻瑞王府的一处院子中，一个雪白雪白的东西正在地上扑腾。 这东西生的轻巧，就是太凶了，才这么点大就如此凶悍，主子怎么会想到留着呢？ 一个黄衣女子蹲在地上，拿着根木棒在到面前雪白的毛球，靠近了看，只见那东西全身毛茸茸的，像个布偶。仔细瞧来，一双眼睛清澈，乌溜溜的打着转，颇有几分机灵的模样，此刻正用爪子挠着面前女子的手，他换了牙了咬。这东西不是别的，是一只幼虎，大约出生不久，稚嫩得很，浑身毛皮是罕见的淡色，花纹都看得不甚清楚，远远瞧过去竟如同雪白雪白的白虎一样，的确是惹人怜爱。那女子逗弄着，突然发出嘶的一声倒抽冷气的声音，甩下手中的木棒怒道， 这家伙瞧着这么温顺，竟还是个咬人的主，咬得我可真疼，看我等会儿不撕了你。 还是算了吧。 另一个女生想起，却是一个略显妩媚的淡红衣裙的女人，她瞧着地上的一团说道， 这可是主子亲自抱回来养的，月英，只怕你还未动她，就先被主子撕了。 叫夜莺的女子站起身来，白色的幼虎欢快地上前抓着她的裙角，转头再叼了一口，一个劲儿地拖着往后拉，被夜莺一脚踹开。他走到红衣女子身边说道， 火龙，主子是疯了吧，好端端的养什么老虎啊，这老虎瞧着是好看可爱，这性子凶残，日后要是伤人了可怎么办？ 火龙耸耸肩， 大约是性子突然来了，这白虎被抱回来之后就一直吃了睡，睡的吃，这才睁眼几日就晓得咬人了， 以后要是主子带头大老虎回去，陛下知道了只怕又要头疼。 夜莺苦着一张脸， 你们两个在这偷什么懒？ 男子厉声响起，二女回头一看，却是个中年汉子大踏步而来，他走到笼子旁边，端起笼子上头的碗看了看，看着夜莺和火龙也是颇为不悦， 让你们喂食就知道偷懒。 铁叶， 夜莺怒道， 咱们从塔牢出来以为跟在主子身边有个好差事，谁知道是来喂老虎的，我们是墨雨君的人，又不是那些喂奶的奶妈，哪有让人成天什么事都不干就知道逗老虎的。 主子交代的事情就好好干，问那么多做什么？ 铁衣蹲下来拿着碗给地上的白虎喂食，煮熟的肉都切成了肉糜，拌了些鸡蛋，那白虎上前嗅了嗅，兀自吃得欢快。铁衣摸着白虎的头，一人一虎倒是其乐融融的模样，他这么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和一只娇小玲珑的老虎坐在一块儿，这么温情的一幕瞧着他有些古怪。老虎吃了半碗便不肯再吃了，铁衣收起碗，转头却瞧见火龙和夜莺对着他身后抹的行李。 主子， 谢景行挥了挥手自屋里走出来，跟在他身后的两人正是季雨舒和高阳。季雨舒瞧见那白虎，眼珠子一瞪， 这是啥狗？ 铁衣身子一颤，高阳说道， 你是不是傻，分明就是袍子。 季少爷，高公子，他是白虎。 铁衣语气间也是在为白虎鸣不平，可惜幼虎并不通小人言，吃饱了东西之后便在太阳下追着尾巴玩，倒跟个猫似的。 老虎？ 季雨舒看向谢景行， 三哥你没事吧？怎么现在连老虎都养着了？ 夜莺脆声道， 季少爷，这是主子之前来定京城路上瞧见的，有猎人要重金卖这幼虎的皮，被咱们主子救了下来。 高阳斜眼看谢景行， 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？这种事情倒不像是你干得出来的。 季景行没有搭理他们二人，他穿着暗紫色镶金花藤纹窄袖锦袍，依旧是华丽无比的装束。然而再华丽的衣裳都比不过他的模样出色。他慢悠悠地踱到白色幼虎身边，白色幼虎瞧见面前突然出现了个人，二话不说张着爪子上前一扑开咬，却是被人捏着后颈上的毛皮提了起来。谢景行将白色幼虎提在半空中，那幼虎似乎非常不舒服这样的姿势，一个劲儿地扑腾着腿。谢景行视而不见，若有所思地打量他。 该不会是现在就要把这老虎？ 夜莺冲火龙比了个杀头的姿势，火龙打了个冷战，摇了摇头。结果谢景行看了一会儿，就拨开白色幼虎的双腿，瞧了一眼就笑了，说道： 是只雌虎。 众人一阵沉默。是雌虎又怎样？难不成谢景行还打算将他带回大梁当瑞王妃吗？幼虎嗷呜一声，却因为太过年幼而声音软软的。谢景行将他放在胸口，伸手拢在怀中。白色幼虎趴在他的胸口之上，仰着头冲他嗷呜嗷呜地叫个不停，却像是在撒娇一般，竟也是可怜可爱的景。谢景行伸出手指捋白色的胡须逗他，夜莺一惊叫道： 主子不可，那白虎最讨厌被人摸胡须，会咬人的。 话音未落，白虎就一口咬上了谢景行的手指。火龙和铁衣也吓了一跳，季雨舒双手捂着嘴，一副夸张的惊恐模样，高阳倒是颇为幸灾乐祸。谢景行平静地与那白虎对视，那白虎看了一阵子，忽然似乎是有些心虚，松开口转头看向别处。谢景行的手指上便是一个浅浅的牙印，颇为明显。 眼睛生得像，脾气也像，连爱咬人的习惯也一样。 谢景行低头瞧着怀中的白虎，倒是没有生气，反而伸手摸了摸白虎的头。白虎似乎是有些困了，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个懒腰，倒是没有挣扎，就任谢景行蹂躏着脑袋，啥也不干地趴在谢景行胸口养神。日头懒洋洋地洒下金色的光芒，紫衣男子容貌艳丽又英俊，垂眸看向怀中的白虎，长长的睫毛微卷，却也掩不了他温柔宠溺的目光。那白虎毛皮漂亮至极，乖巧地趴在他怀中，一人一虎如画般好看，和方才铁衣卫士白虎的奇异感太若两人。谢景行挑了挑眉，瞧着眯着眼睛快要睡着的幼虎，说道： 还缺个名字，这样像的话以后就叫你娇娇吧。 季雨舒一拍巴掌： 这什么鬼名字啊，三哥，你要给这母老虎取个这样娇贵的名字，太奇怪了。 他抗议道： 换个名字，叫虎爸、铁锤、彪哥，都挺好的呀。 高阳一副不忍看的模样，拿扇子遮了眼。谢景行扫了一眼季雨舒，不紧不慢地继续给幼虎的下巴挠痒痒，淡声道： 闭嘴，这是我的娇娇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